我知道天边还很远，有万水还要千山，只是路边的袅袅炊烟难得留恋。大风吹脆弱的现实，孤独人摇而先飞，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。 Like a bird 起小石头，衣服手脚弄得脏脏的。 这是我的魔法宝石，和妈妈一起去练。 外套袜子妈妈的墨镜，衣柜床上弄得乱乱的。 其实我就是个超人，打败所有的怪兽。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，我们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每一个念头。要飞起来，院子桌上弄得臭臭的。 我想把飞机画上去，要带妈妈去旅行。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，我们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个念头。你的小世界一天又一天，不管多忙要给你时间，一起来欢唱快乐又甜甜，感知神奇的每一天。 怎么样？ 我来

碎，照镜一片废墟。他是谁？这眼泪是出于我的，不过感觉为何逝去？无什么可发了妆，卸掉去水，演戏这么亮。围墙内寄居，眉头眼角偷偷。在乎这痛苦，自己好过点，姿态优雅便无后顾，无什么孤身直影，继续上路不算太凄苦，无下被厌恶，眉头眼角偷偷震动，长年被化妆的盖我软弱，谁人又看得出我一去唱 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，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淡逃走，加一点幽默。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。 用山声作风，声音与我作风，吹奏于天空，让雨水变成果香，纷纷涌出来，集结成彩虹。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。 我的声势作风。在随意让世界变胖，你的誓言，你的宇宙，导演由你来做。 我个人偏爱优雅

想中的你缓缓走来，人们不爱一相白，但那里有我的爱，从城市到花海，化成世间精彩。我画出了你，却得不到你，因为你只存在我的画里。

天地来交往，拜托啦，多余体重退散。 Listen， 嘿兄弟，我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太顺心，埋头苦干年复一年，老板的还是不肯加薪，朝九晚十一整天加班，你好大压力，睡眠太少总吃汉堡，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，现在就逃跑，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，买一张打折机票，生活在别处，别处更美妙，去酒吧喝杯啤酒，交个女朋友，现在还不晚，在异乡大便，你忘了回头，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？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哒嘟，嘟嘟嘟嘟，哦吼，嘟嘟嘟嘟嘟。现在就逃跑，把包袱甩掉，和自由拥抱。出更美妙，去酒吧喝杯啤酒，交些新朋友，一点也不难。哦哦，在异乡大便，你忘了回头，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？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说他想象力有限，就像这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，抬起头你向前望，别忧伤跟我唱，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，啦啦啦

时间难倒回，空间里破碎，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。 爱过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， 词黄玉，读歌人子阳。